第95篇，请众齐来伏地朝拜。请大家前来，我们要向上主歌舞，齐向救助我们的磐石高歌欢呼，一起到他面前感恩赞颂，向他歌唱圣诗，欢呼吟咏。上主原是尊高的天主，原是超越诸神的大主，大地的深渊全在他手，高山的顶峰为他所有，海洋属他，因为是他创造的，陆地也是他亲手所形成的。请大家前来，一起伏地朝拜，向造我们的上主屈膝示爱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真神，我们是他牧养的人民，是他手所引导的羊群。今天该听从他的声音，不要再像在莫黎巴那样心软，也不要像在旷野中玛撒那天。你们的祖先虽然见过我的工作，在那里他们还是试探我，考验我。40年之久，我厌恶了那一世代，曾说这百姓心中迷惑，不肯承认我的真道，因此我怀着愤怒而起誓说，他们绝不得进入我的安所。